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642集，陈大老卷七，陈鸟乱七八糟的马甲。对于在这个地方看到何晨这件事，经纪人确实诚惶诚恐。毕竟他清楚地记得，当初秦冉婚宴上的时候，何晨是坐在次席的。虽然秦冉跟何晨说话随意，但经纪人知道，秦冉正经起来的时候，也是叫这位何晨小姐陈姐的。听到声音，何晨侧了侧身，一眼就看到陈宇。何晨跟秦家人接触的不多，但胜在记性好，也跟陈宇说过几句话，一眼就将人认出来，挑眉说： 你们在这儿拍戏？ 对。 看到何晨，陈宇也不打算出去了，他站在原地，握着保温杯的手也略显拘谨。 何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找领导。 这里是影视基地，遇见秦冉的叔叔也挺正常的。 顺便跑个新闻。 陈宇目送何晨去找领导，等他走远了，绕过一棵树，停在了正在讲戏的领导跟秦修成身边，他才收回目光。 曲总，我这边帮秦影帝拿个东西。 陈宇转过身，同曲子潇告别，语气比较刚刚要稍显活络一点。曲子潇看着何晨的动作，愣了两秒钟，才向陈宇颔首。陈宇跟曲子潇打完招呼后，直接离开。曲子潇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继续看向何晨的方向。何晨正随手把领导的专用讲戏小板凳拖到自己屁股底下坐着，而脾气暴躁的领导只是瞥他一眼，也没说什么。拍摄现场，自从两个小鲜肉把导演气到之后，气氛就凝结了。除了秦影帝，其他人都不敢喘粗气。见何晨这番大胆的动作还没有惹怒领导，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偷偷地看他的方向。曲子潇的眸中也短暂地露出了惊讶，但也就一瞬间的事儿，下一秒全然尽失。他也才来片场，一是看神之玉电影进程，二是跟宋青青谈代言的事情，没想到一来就刚好跟何晨撞上。 我去跟领导打个招呼。 他压低了声音。领导现在脾气不好，宋青青在流量女星中演技还行，但有秦修晨在，他也没有少被领导骂，不敢跟曲子潇一起去，只是停在原地，若有所思地看着何晨的方向。 宋师姐， 他正想着，不远处一直观望他这边的穿着表演服的女人小心翼翼地走来。她似乎刚哭过，眼睛还有些红，正瞧着曲子潇的方向。 刚刚跟曲总说话的女人是谁？感觉他们挺熟悉。 这女人正是神之玉的女恩配陆君科，也是被宋青青带出来的同公司当红小花。宋青青站得挺直的，她看着曲子潇的背影，微微抿唇。 所料不错，应该是曲总的那个隐婚夫人。 记者外加刚刚曲子潇秘书的口误，宋青青能够猜出来。 陆少说的就是他。 陆君科看着何晨的方向，大跌眼镜。 没看出来有什么特别的，是不是听说曲总来找你了，他就立马过来了？ 宋青青没说话，陆君科自顾自地说着。 他哪里急得上你？师姐，你放心，曲总这么远来到剧组现场看你，连曲氏的广告都是你的，说明他的心还是在你这儿的。杜少说他们协议结婚，绝对没错。 领导这边，何晨坐在小板凳上，李雨山跟着他过来的时候就认出来，何晨找的大导演正是上次在半路上邀请过何晨出演的国内大名鼎鼎的导演领导。所以这两人之前认识？ 啊，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坐在领导对面的修长人影，秦影帝，真人，活的。他死了。秦修成一手拿着剧本，一手拿着一根点燃的烟，正斜着身子靠在椅背上，低眸研究着剧本。等回过神来的时候，他才看见了坐在一边的何晨，还有他身后的李雨山。李雨山激动的样儿，他也瞧见了。秦修成伸手把燃到一半的烟放烟灰缸暗灭，莞尔一笑。 抱歉。 哎呦，你们认识？ 领导把他手中画着记号的剧本一合，诧异地看向秦修成。 他是我侄女的至交。 秦修成重新拿了自己的茶杯，靠着椅背笑。秦影帝的侄女儿，娱乐圈也隐隐有风声，几乎不能提的人物。领导瞥了何晨一眼，摇头，把剧本往何晨那里一扔。 那正好，第十三幕，摄影师助理跟那俩演员都做不好，尤其那俩演员，秦影帝都带他们入不了戏。要不你去指导一下？就他们还京大出来的中级摄影师，切，我都替京大脸红。 领导骂骂咧咧的，把何晨赶过去。曲子潇跟他的秘书走过来的时候，就听到了领导这吩咐，两人都挺诧异的。秘书看了一眼抿唇的曲子潇，率先开口：“ 领导。”您让他去拍摄，何小姐她是跑新闻的吧？ 主摄影师请假了，摄影师助理能力不够，小陈再不济也比他好，我可是知道他在 M 州，特地找他过来的，不然过两天准没人。放心，曲总，今天就算主摄影师不在啊，也不会落下进度。 领导对曲子潇这个金主爸爸倒没有发脾气，语气也好了不少。听到领导的解释，秘书张了张嘴，他没有想到何晨在领导这里赞誉这么高。领导在圈子里严苛是出了名的，他是个大艺术家，分量在娱乐圈很重，他导的电影拿奖无数，带出来的影帝影后一只手都数不过来。就算是大满贯的秦影帝，早些年也被他不轻不重地骂过。不过这么多年，他也就公开夸过秦影帝一个人，其他的演员在他手底下演戏都没少被骂。富尔秘书又复杂地看了曲子潇一眼。所以说钱少夫人来这儿完全是偶然。曲子潇也抿了抿唇。 我没想到领导你跟狗仔也认识啊。 曲子潇的目光看着何晨跟秦修晨的方向，语气表情都听不出来异样。 原以为你们这一行的都不太喜欢狗仔。 狗仔？ 听到曲子潇这么形容，领导愣了一下，然后反应过来，接着冷笑。 谁知道他学了这么多年，自甘堕落，天天去采访小猫小狗动物园。 提到这里，领导更气了。 哎呀，领导您气什么呀？何小姐这人您又不是不知道。 领导身边的老人连忙倒了一杯水给他。 啊哈哈，他就喜欢东奔西跑，年轻人嘛，虽然喜欢跑，但哪次回来他没带奖章作品呢？ 领导这才抬了抬下巴，同曲子潇前去。穿过大的外景部分，路上秦修成都在琢磨着剧本的事儿，跟何晨也没有说几句话。到达片场，何晨去了主摄影机边指导机位。主摄影师不在，摄影助理在听到由何晨代替他今天主摄影的位置，有些惊讶。这场拍摄主要是秦修成、陆军科跟两个群演。陆军科就是今天频频掉链子的被领导骂的新人，再加上主摄影不在，领导指导了很久，摄影助理都没能明白他想要的效果， 第十三幕几乎卡了一天。何晨站在主摄影机边，跟身边的几个摄影短暂地交流了一下。他戴着眼镜，容色在一众女演员中似乎不太出挑，但有些无法让人忽视她的存在。几个人连忙点头，立马有人去跟陆军科说什么。他站在几个负责摄影机的人中间，调整好了角度以及灯光问题，退到主摄像机边。何晨知道领导想要什么，尤其在摄影摄像方面，他能表达的深度是领导也不及的。虽然因为陆军科又卡了两把，但第五次的时候，这场戏终于落幕。背景是花巨资搭建的实景，秦修成手拿着剑，半跪在法台上，目光凝望着上空，脸边一道狭长的刀疤，血顺着下巴往下流，目光凝滞，他的表演能力无可挑剔，满目的视觉冲击。何晨拿起了放在一边他很少用的摄影机，调整好角度，拍了一张。至此，全球十大顶尖风光景摄影师终于拍了一张人物照。陆军科拍完，找到了坐在一边的摄影师助理，道谢。摄影师助理是个30岁左右的男人。 我没帮上忙。 你前前后后调试了这么多次，我好奇领导怎么让那个记者过来接手。 陆军科看了何晨的方向，摄影师助理坐直。 你认识他？ 是啊，京城一个地方台的记者，之前还当过狗仔，略有耳闻。 陆军科笑，这些都是不入流的职业，跟正经的摄影师差别很大。闻言，摄影师助理一愣。 我看了，他拍的确实比我的好。 他是 S 大艺术生毕业的，来这里，谁知道他有没有后门？ 陆军科压低声音。 S 大不如国内顶尖的两座学府，他的艺术专业在国内排不上号，并不出名，艺考进的 S 大，最少文化课成绩一定不好。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